桃花开了，小百灵叫了，春天来到了。在一幢大楼的高墙边，爬山虎爬出了第一片绿叶。这个春天，它要爬满整个墙面。忽然，它的绿叶被谁碰得动了一下。它低头一看，哟，是小蜗牛。小蜗牛正伸长身子努力向上爬着。难道小蜗牛也要爬上这面墙吗？爬山虎说， 嗨，蜗牛老弟，你要爬墙，干脆我们一起爬吧。 好呀，小蜗牛很不好意思地说，不过我爬起来很慢的。筷子里的小百灵一夜间把小蜗牛的心愿传遍了整个世界，所有的人都知道小蜗牛要和爬山虎一起爬到楼顶上。小燕子飞过小蜗牛身边，它轻声地说，小蜗牛快爬呀，我在上面等你。柳树轻轻地摇摆着软软的枝条，它们对小蜗牛说，加油啊小蜗牛，你一定能爬上去。爬山虎爬得可快了，它嫩绿的枝叶一下子就爬满了好大一块墙面。快了，爬山虎快爬到墙顶了。 别急别急， 爬山虎回过头来安慰小蜗牛， 我等你。 这一天小蜗牛实在太累了，它好想睡一会儿，就一小会儿。一片爬山虎的叶子轻轻地托住了小蜗牛，小蜗牛觉得自己变轻了，甚至飞了起来。但它太累了，累得不想睁开眼睛。就这样飞吧，飞到上面去。小蜗牛突然睁开眼睛，啊，不能睡，我要继续往上爬。头顶上一轮明月，月光温柔地洒在小蜗牛的身上。这是在楼下见过的又小又远的月亮吗？还有遥远的虫鸣，脚下的爬山虎，脚下的爬山虎。小蜗牛差点要蹦起来，我真的爬上来了，爬到楼顶上了。爬山虎笑眯眯地说， 怎么样蜗牛老弟，我说你一定能行吧。 怎么样小蜗牛，我说你一定能行吧。小燕子小百灵笑眯眯地对小蜗牛说。小蜗牛太激动了，它哽咽着说， 太感谢你们了，太感谢大家给了我勇气，帮我实现了心愿。 那个晚上，小蜗牛睡得无比香甜，在梦里，它变成了一只会飞的蜗牛。 小蝌蚪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，一条大鱼游过来了。小蝌蚪看见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，嘴巴又阔又大，他们想一定是妈妈来了，追上去喊妈妈， 妈妈妈妈。 大鱼笑着说，哈哈，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是小鱼的妈妈，你们的妈妈呀有四条腿，到前面去找吧。 谢谢您了，鱼妈妈。 小蝌蚪再向前游去，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。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，心里想，这回真的是妈妈来了，就追上去喊 妈妈妈妈。 大乌龟笑着说， 哼，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是小乌龟的妈妈，你们的妈妈呀肚皮是白的，到前面去找吧。